剔唔知幾多。 係是咁的 ，Regasin 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。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， 即係我哋啦。 啊，冇錯。咁喺呢個獨食而肥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翻俾 Regasin 嘅會員嘅。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蚊現金折扣優惠券咧，就送俾大家。系啦，咁就係買滿50蚊嘅貨品咧，就可以當20蚊用噶啦。咁會員咧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，話翻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，同埋個名啦，同埋聯絡電話咧。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aga.snack@gmail.com。raga.snack@gmail.com 咁係啦，咁題目寫返有食唔食送大禮呢，就先到先得可以有2張嘅優惠券攞返嘅， 送完即止呀， 係啦，咁 手快呀，手快 係啦，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email 係 raga.snack@gmail.com， 記得附上你嘅會員名稱啦， 講咗 咯，重複多次， 記得俾翻會員編號啦、名同埋聯絡電話我哋，我冇編號，咁你都最起碼有個名同聯絡電話俾翻我哋咯。其實呢條係可以的。 你听紧嘅系 www.magazine.com.hk，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。我系朱大调。 好，第四节翻到嚟就讲讲续约问题啦。咁头先其实第一节讲咗有啲人已经续咗约啦，但未续约嗰啲我都觉得值得讲啊。路司机啦、沙格拿啦， 要讲啦， 甚至乎梅迪萨卡嘅续约都应该要讲噶。 系，梅迪萨卡唔系话续咗啦咩？ 未 official 啊，唔好乱咁嚟啊。 话差唔多完成咁样嗰份续， 有消息纸咁样， 有消息纸。 我话续到退休啦嘛。 点解要加开第四节咧？因为惊大家听历史听到闷啊。 讲 翻啲现实啲嘅，同埋未来前瞻性啲嘅嘢嚟中和翻嘅啫。 第三字已经食咗啦。 系啦，梅迪萨卡今年其实年纪都算大啦， 28岁， 28、29、30，我唔记得。 30。 总之而家就讲到明话4年约，其实对于云加嚟讲都一个几冒险嘅，或者系几违背佢自己原则嘅做法嚟嘅。即系你见到其实28岁球员俾4年佢，其实。都算耐啦，比其他球员嚟讲，咁当然呢一个绝对我觉得系今年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嚟嘅，因为头先我哋第一节嘅时候都讲过啦，高斯仔、沙格拿、华美伦三个全部都系 标波 同一种类型嘅中坚嚟嘅，而家唯一所谓嘅处等嘅中坚就系 梅利萨卡啦。 咁你冇可能期望阿扎伊咁快上嚟㗎嘛，阿扎伊都係加盟咗3个月同埋都未稱到上嚟，甚至乎而家雲加好似都幾重用阿希頓。咁希頓上一集同大家講過啦， 打唐中㗎嘛，有 唐中㗎嘛，擺中堅就變史基拉斯㗎嘛，即係所以續約呢一樣我係好想盡快落實嘅梅迪薩卡呢個。咁同埋嚟緊都真係賴一賴一月個轉會市場啦，如果揾到個真係類似嘅中堅，其實真係快快手手要買咗返嚟先㗎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到時沙格拿續約一有啲咩醫鬱呢，亞仙奴好大鑊㗎啦到時。因為根據個轉會條例嚟講，一月其實沙格拿已經可以自由同 轉會 其他球會， 即係自己掛上市，掛自己上市， 隨時可以咁做㗎啦。咁所以嚟緊都大問題㗎。咁沙格拿續約方面，其實之前有小道消息就話，其實國際賽之內有機會會搞得掂。 哇！如果 但係根據佢個 agent 所講咧，其實就即係保持翻一個開放嘅平台咯。即係簡單啲嚟講，如果你綜合翻咁多個消息嚟講，其實就唔樂觀㗎啦。 喂，其實好大鑊㗎喎，因為你諗下，即係法國隊90%啦嚇，入唔到世界盃，跟住沙格拿直頭咁，我直頭退出國家隊啦，我專心未來最後嗰幾年為自己嘅球員球會生活打拼。咁你阿仙奴你屙不甩啦。 冇錯，絕對係一個隱憂。Peter 爸爸呢個講得非常好。 係嘛？我冇理由最翻幾年，我仲等你喺度，即係 搞成咁樣噶嘛。 即係等同於雲乜乜嗰個 case。 係啊。 即係你佢要為自己嘅前途去拼搏。 嗯。 但係同時見到阿仙奴未來呢幾年嘅前景都係唔穩定嘅時候，寧願出去闖一闖嘅情況。 唔係個唔穩定係領隊俾佢唔穩定啊嘛，你俾張三年約俾佢，佢咪死心幫佢簽咯，啱唔啱啊？好簡單啫嘛。 嗯，一年一簽呢一個真係阿仙奴好大嘅弊病嚟嘅，我都覺得，真係你冇辦法。但係而家唯一一年一簽比較樂觀嗰個叫魯斯基咯。 魯斯基先頭，唉，我覺得兩三年都不為過啊。唔係 魯斯基頭先我第一節咪講過個消息來源咩？25場嗰個嘅，其實講真啦，魯斯基續約甚至30歲後嘅續約，其實做得亞迷嘅有經驗嘅都知道唔會喺賽季嘅前階段落實㗎啦，一定 曬啦， 一定係賽季尾剩翻三分一到啦。咁到時嗰個價值一出嚟咧，魯斯基咧就會續約㗎啦。 魯斯基講少少數據你聽啦，嚇死你啊！舊年其實魯斯基踢咗10場， 我好驚，好驚 啊！踢咗10場，咁其實應該點講呢，就話舊年阿仙奴和咗10場，其中9場係冇魯斯基份嘅。阿仙奴舊年輸咗7場。 都 五場就冇老師基本嘅，有一場係老師基啱傷完出翻嚟。 咁如果以 Peter 爸爸呢啲數據嚟講，咁我可唔可以稱老師基為真正嘅阿仙奴核心咧？ 其實應該就話，即係老師基有出場嘅話，你阿仙奴嘅勝算高啲。就睇翻頭先嗰個做法，就話舊年老師基唔喺度，阿仙奴嘅勝算得 50%。睇今年調翻轉，舊年嘅時候有老基嘅時候咧。阿仙奴勝算是 70%， 咁似阿迪達以前嗰啲數據，有阿迪達。 初時以為係，但其實唔係話阿迪達嗰、那個嗰數據唔足以認為佢冇咗阿迪達就會輸波，因為舊年其實阿迪達都冇咗四場啫嘛，係年中嘅四場，但其實輸波係年頭嗰啲時間嚟。調翻轉今年睇翻阿仙奴踢得唔好嗰幾場、啊、我哋用咩方法睇咧？就話睇射門次數同埋射中框嘅次數。阿仙奴如果魯斯基在場的話，平均一場有15次射門，有7次中籠。魯斯基不在出場的4場，包括對史篤城、史雲斯、水晶宮、曼聯，阿仙奴射波都是得10次、最多中框4次，再不是2次， 少很多， 是吧？你看到那個功效就說，即是他出場令到他整體的流暢性去高， 比波質素 喺前面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個壓迫走動帶動到個球員，有冇其他投位？嗰、那個影響性係好高啊！ 好，我都為一為 Peter 爸爸證明一樣嘢先。嗱，嚟緊呢個節目咧 ，Peter 爸爸咧就每個禮拜唔係每個月嘅節目都應該會咁噶啦，抽一個重點球員出嚟講講嘅。咁頭先賴到魯斯基，咁我相信 Peter 爸爸今日佢所揀嘅重點球員應該都講魯斯基啦。系啦，咁就头先讲完一堆数据啦，咁魯斯基有几咁重要？其实上场曼联都睇到嘅，一冇咗魯斯基，中场嗰个 耗波、 混乱同分配 好明显， 系好明显， 中场 好 明显。 咁阿 Peter 爸爸系咪仲有啲数据想讲讲？有冇啊？ 我得15分钟啫喎，你讲埋你嗰啲先啦。 你讲啊，你讲，系啊，特登帮你证明呢个环节，呢15分钟其实系属于你噶。 哦 ，OK， 咁其实魯斯基头先讲过啦，佢个重要性系主要系佢系令到队波踢得好，但其实如果睇硬数据咧，佢系唔算特别突出嘅。譬如佢今年踢咗10场。製造咗機會係九個，咁唔算好多啦。 呢一個咪同我哋上集孖叉阿袁文傑嗰個奧斯爾嘅情況咪一樣咯。 Exactly 啊， 係啦，即係唔係話睇個球員本身做到幾多嘢，喺佢場上面有好多無球嘅跑動走位，係可以推動到隊波走幾遠。 即係佢唔係 佢自己一個人幫隊波做到幾多嘢。 唔係好多射門啊，好多傳球， 都有幾個人唔一定會提出嚟，有袁文傑啦，有爺爺收。 唔係，我都好多謝阿佛總上次幫我解釋，其實阿袁文傑唔係阿仙奴球員嚟嘅，係啦。好多謝阿佛總幫我解釋呢樣嘢。 啊，但即係魯斯基去 大家見佢成日交波好似即係好冒險啊，成日用腳面第一時間彈波彈四位，其實佢交波嘅準程度都唔算太差㗎。佢都長 老司機佢唔差啦，長腳面啊， 唔係，因為主要好多好多球員接應唔到啊嘛，係咪跟唔到佢節奏啊嘛？但其實佢 芬特南係咁咯，佢斬佢遠處企近處，呢個咪佢同 Giroud 嘅分別咯。 佢舊年嘅控球率係 84%， 即係傳波準程率係 84%， 今年都有 87% 嘅啊咁。其實都 係老司機真係寶嚟嘅，即係其實亦都要講翻聲對唔住嘅同老司機。我記得當初老司機加盟完咪好大段傷病時間，好多人都話好翻買走佢啦，好翻買走佢啦，係好多亞迷都咁講㗎。 佢只係有一場，我係覺得佢踢得好差咁，唔記得邊好似一年後備入場，係啦冇錯，係啊，但係嗰時 禁區頂交， 冇錯係淨係嗰場，佢踢睇咁多年波，淨係嗰場覺得佢唔得啫，其他場場你真係踢少佢，真係踢低半班波。 唔係其實講真啦，老司機唔止值一年約嘅，以佢呢種踢法，你諗下曼聯個傑斯40歐都仲踢緊啦。老司機其實如果俾我係雲家，我真係值得俾2至3年約佢嘅，真 係。仲有速度咧，依家老司機 就唔好話有冇速度啊，本身佢就係一個 打法好。 唔係，即係我覺得佢係輪，即係如果再過多兩年，會係一個同奧斯爾做輪上下半場輪換嘅最佳人選嚟嘅。你諗下係咪？ 我想佢同卡蘇拿輪換多啲啫喎。我覺得即 係將三核一齊擺出嚟。 睇下雲家點用？如果將佢定喺邊路嘅話，就絕對唔係。 佢唔會㗎啦，我諗即係普多斯基出翻，起碼都俾佢打翻一排先啦。 Pody 自己本身個位都危危乎 啊，真係。 即係點都會俾佢打翻一排嘅。 希望啦。 咁佢就應該打翻中，其實，但係我覺得阿奧斯爾帕。路司机系会好啲嘅， 唔系呢个双核其实好嘅。 你提过，我记得喺， 但唔好出三核咯， 三加埋卡苏拿三核一齐， 咁就乱啦 。 因为最重要即系路司机，我成日都讲就话佢系好啲好主动去攞波赢出嚟。即係冇人攞波時，佢走出去贏個波，跟住大生位等人有機會走位嘅。奧斯就係唔中意做，佢即係佢用腦，佢就中意避揾空間，佢唔會 開山劈石嘅人。 係啊， 而阿奧斯爾係揾位俾隊友嘅啫。 佢揾位俾自己，揾位俾隊友， 冇 錯。所以佢一定要 自己開山劈石， 所以 係 要揾個 隊友俾佢去開山。 冇錯，揾個人做咗第一腳，交俾佢第二腳，佢就交埋最後一腳咁啱。 唔係，同埋有啲。之前有啲廠友嘅 Danny 都講咧，係即係佢話你好似你無端唔使一定要次次都要出三核一次過出曬咯，你可能老司機啲養住踢有咩事先放佢出嚟，即係有啲廠友都會話對啲冇咁強嘅對手唔使出曬三個啦咁樣。即係好似話佢哋好似唔知用 pair 牌嚟，即係鋤 pair 嚟做呢個例子嘅。 係嗰個我喎， 係咩？ 係啊， 嗰個 idea 搞錯。 呢個原著者面前講個原著者嘅嘢，好嘢啊，粉哥！ 你真係 世界。 好啦，我哋有請個原著者講翻個比喻先。 Ryan， 已經唔記得咗。 坐大啲咁啫嘛，人哋好似坐大啲咁啫嘛。嗱，人哋出隻街磚衫，你唔係攞隻碟去打佢噶嘛？除非你。 出完碟之后 好靓啦，跟住连接连出啦，咁冇嘢讲啦，系咪先？人哋出街砖衫，你出只五仔、六仔、八仔都掂啦。 粉哥真系一流，喺个原著者面前讲个原著者嘅嘢， 留翻啲烟碟打住女倾啦，系咪先？ 我真系唔记得咗边个，我系记得有呢个。呢個比喻，呢個比喻真係幾好，我都係 Ryan 嘅。 你真係， 原本諗住最尾15分鐘，唉，唔抽你想平平最 都要抽， 都要嚟啊！ 我都要抽你， 包 你真係 喺度爆。 唔係，粉哥其實好似今次話有啲數據拎出嚟講㗎。 啊喂， 咩數？ 拎出嚟快啲！ 佢冇數據㗎喎， 冇數據， 憑感覺。 而家呆一呆，數據 感覺嘅粉哥冇數據。又用原著嘅 王子唔喺度， 又要冇睇波， 又要俾人自抽， 系啊，仲要 自爆， 自爆，我真系冇嘢讲。好 ，Peter 爸爸仲有冇嘢补充？ 补充我冇，因为时间太短啦。但系即系我就谂咁谂啦。如果系即系嗰个 傳聞咧話一年踢25場咧先有續約啦。咁魯斯基就其實真係好危嘅，因為而家今年叫做小傷病啦，踢咗13場啊，咁啊13場而家差唔多去咗半季啦，係嘛？咁即係當佢又唔好彩中間要唞一唞咁話，咁即係一年都好敏上升25場，咁所以其實我真係第一件事 好唔相信，我最驚係魯斯基會有傷病， 最好就唔會。即係期期都係臨尾出嚟救火嗰啲㗎嘛， 唔係近呢兩季都係啦。 雲家都講咗兩年，即係沒夠前兩年，即係揾咗佢嚟救火，即係最需要搶翻嗰段佢出咗嚟嚇。咁啊，希望佢識做啦，唔好即係虧待人。 希望幾個人都識做啦，希望啲軍醫識做啦， 希望物理治療， 希望老司機自己識做啦。 都好啲嘅，佢即係此刻國家隊都差唔多啦，都諗都冇又冇乜波要踢，咁所以其實即係國家隊嗰邊個負擔會 國家隊嗰邊其實。佢佔嘅角色嘅重量就越嚟越低㗎啦。但係好認真講，捷克大家睇到個成績係點，即係一代不如一代。咁魯斯基仲可以撐到幾耐呢？咁因為其實早排都有話魯斯基想退出國家隊嘅傳聞㗎啦。但係你見到青黃不接嘅情況之下，其實魯斯基都仲係頂下頂下咁頂住囉。即係你如果要魯斯基專注喺球會上面嘅嘢，我覺得喺而家嘅情況之下，其實佢即係兩邊都有住唔肯定嘅因素咯。因為嗱，好認真講句，我成日都話阿仙奴嘅攻擊中場嘅潛力股 係有嘅， 係絕對多到無論。 嗯， 但 係 邊只彈得上冇人知，或者全部彈唔上冇人知。嗱，我而家齋噏啊 ，U 十八嘅有個積比，亦都有個沙列林，亦都有個 Cronny。好啦 ，U21， 阿 Tanner Yu 喺度， 系啊 ，Toro， 阿 Toro， 跟住仲 伊斯菲特， 起码都有五个喺度啦。你仲要唔担保云家唔知喺啲咩非洲杯啊、U17 啊、U19 啊嗰啲， 又搵咗两个翻嚟， 买过翻嚟。即系其实如果你咁睇嘅话，其实魯斯基、阿迪达我都话啦，呢三年唔系两年啦，可能会放弃一个都未定噶啦。真係會，因為你點都要俾啲後生仔上，甚至乎而家開始行銀彈政策嘅時候，買多個翻嚟咯， 巨星翻嚟咯，係咯，好似奧斯爾咁又簽多個。 但係呢個就係阿仙奴嘅問題啦，就係阿仙奴同曼聯嘅分別就係點解阿仙奴今場會輸咧？對曼聯，板凳個厚度唔夠咯，就係曼聯留到呢班老鬼啊。阿仙奴就係一有揾到替代者，呢班老鬼就唔要。呢個咪就係個分別咯。 係啊，你俾張約去簽啱啱啊？即係你亦都見，譬如即係阿迪達又好，魯斯基好，睇到球隊而家開始慢慢係有機會去爭標啦。咁佢哋都係球員黃昏生涯，唔通真係走去個二線球隊踢正選，咪又係攞唔到冠軍係咪？你俾張約佢係咪？你好好養住去踢，咁有機會大家攞翻個冠軍，咁咪大家都好咯。 所以到而家情況，我覺得今季阿仙奴俾我嘅感覺係門面好靚。但你一打開到門之後，其實好多 金玉 一樣，即係啲你過去八年嘅問題，你唔會即刻買咗一個球員就唔見曬㗎嘛，係咪？係 啊， 即係你係即係外表好似有個好嘅現象，但係其實你啲舊問題仲要一個慢慢解決啦。 今年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阿仙奴要做嘅嘢唔係買人， 係留人 續約， 係 就係咩啊？ 好重要嘅工作。 我哋頭先第三節講嗰兩個字咩話？ 沿用冇錯，你要沿用到呢班人，但你唔好同我對曼聯嘅時候沿用呢套戰術。好緊要，對曼聯係要突破創新嘅。 好啦， 多咗咁多 terms 嘅，你最後 係啊，呢個節目不嬲係咁噶啦，講完嘢唔算數喎。 你同某人一樣， 喺度期望你期票開到幾耐咯？開幾多張？ 嗱，期票真係應承大家12月。會兑現兩張嘅， 兩張， 但係邊兩張呢？到時 冇人知， 冇人知，到時睇心情。 就算連我哋自己都唔知。 最尾一節簡簡短短咁就完啦。咁下個月呢，就會有照樣一個月一次嘅點子冰冰，再加埋兩集到嘅特別版啦。咁希望做到俾大家啦。 尽量啦， 尽量 啦， 尽量啦，努力啦， 再唔系就沿用上次， 兑唔兑现到咯？ 唔係，如果可以講耐啲，我都想講耐啲，不過就要就一就曼聯，咁就冇得再講落去。 又要就 阿仙奴永遠要讓路俾曼聯，冇計啦。咁第四節係咁樣，咁下個月同大家再見啦。 好啦 ，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 大家好，我是何故，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.com.hk，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。